只是这样的一个想法，立刻让乔一凡很是兴奋。一凡，你笑什么呢？高英杰这时却是回到了位置，一来就见好友在那儿一个个傻笑，目光发散，似乎也不是在看着比赛。哦哦，没什么。乔一凡连忙收起了笑容。 这一晚，微草战队的战绩依然没什么改观，悉数全败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们的队长王杰西并没有出手。不过，有过昨天二人平手的较量后，也没人怀疑队长是怕输还是什么。总之，他们的队长总是会有一点出人意表的举动，就像这次突然拉着大家跑到网游里搞集训一样。 对于队长的心思，微草战队的队员已经习惯了只听令不猜测。今天怎么样？星星网吧结束了这一晚车轮大战的夜修，去慰问唐柔。两人境遇完全相反，一个是全赢，一个是全输，一组反义词。比昨天稍好点儿。了不起。 不过，今天他们队里那个猎户燕进邀请我去做什么试训呢？是吗？他眼神不错，你的确非常有潜力，可望。哎，你答应了没有？没 有，我没想过要当这职业选手。千万别和老板娘说啊，他会掐死你的。嗯，你说的对。哼， 哎，晚上继续副本。 当然。 12点见。 两人说完，各就各位。叶修这边是已经准备前台换班了，唐柔则是回到原位上继续。一过11点，网吧立刻换班景象，晚高峰时的喧闹过去，相对之下清静了许多。职业联赛真的好玩吗？叶修坐进前台，登录了君莫笑后。 忽然收到韩嫣柔发来的这么一条消息：“荣耀好玩吗？”“ 还算有趣。”“那职业联赛也就是那样了。”“哦。不过，你的性格来说，真的挺适合做职业选手的。你喜欢挑战不是吗？”“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不去打职业联赛？”“哎，我打过了，现在累了，在休息。”“骗人。” 唐柔又不傻，哪有休息是跑到网吧里通宵当网管的？总之，我还会回去的。什么时候？嗯，那就难说了。唐柔没有再说什么，两人默默的各自游戏。12点副本次数刷新，组队副本一切如旧。接下来一天也还是这个样子。 只不过微草战队在叶修手里却是输得更惨，他们不可能3-2天里就有什么夸张的进步，但叶修赚了2天的材料后，前几伞又是一次全面提升，彻底达到了25级。这次这活明显比刷副本记录要效率多了，更美的是可重复操作，副本记录那打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了。 车前子这还在忙前忙后收集清单上的材料，结果这边却是已经提供了一份新的清单。车前子接到一看，直接就吐血了。这次要的材料是以30级到35级的东西为主，目前三大工会精英队都才30出头，刚刚开始挑战这个领域的副本和练级区，又哪里来的这么多材料？ 照这样的消耗，别说是中草堂，就是把第10区所有工会捆起来一起也未必够。绝大部分的玩家此时都是在25级阶段，君莫笑这些角色的28级，那也只是相比大工会强等级强榜的精英账号要差上一些。相比普通玩家， 叶修和唐柔这种除了睡觉、吃饭、无休息的玩法， 怎么可能落后？他们已经是单人单号下最疯狂的存在了。没有材料，王杰西这边倒也不着慌。他们是职业选手，输赢是他们的工作，输了不能只顾蒙头死打，要从技术上分析原因。于是接下来没有材料可输的日子，微草战队晚上的集训变成了一起分析这些天累积下来的对战录像。这些叶修自然也不去理会，没人来找就继续练他的等级。几天后，他们这些人的等级终于也跨上了30领域。这期间，荣耀第22轮比赛如期举行，嘉世战队终于迎来了他们盼望已久的翻身一战，以9-1的积分漂亮地完成了这一轮的比赛。相比之下，微草战队本轮却是出了个不大不小的冷门，面对联盟的一支中流队伍，最终只拿到了3个积分。微草战队本轮整体低迷，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，队长王杰西向媒体透露，微草战队目前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特训，因此影响到了队员们的状态。不过与微草目前的优势地位，王杰西认为这点损失是完全值得的。微草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总冠军，常规赛的战绩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。这种说法公关味道十足，尤其秘密特训什么的，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而常规赛的战绩也并不如王杰西所说的这么无足轻重，杀进季后赛的名额他们固然是不用担心，但就常规赛的排位也是影响到最终联盟转播费、赞助费等款项分红的。排位越高的队伍可以拿到越多的分红，至于打进季后赛的，自然可以再多的一笔常规赛所没有的季后赛转播费等各类收入，每多挺进一轮自然就多一笔分红。成绩与利益的挂钩已是如此明显，更不提优秀的成绩所带来的名气、关注度、更多的粉丝等这些可以带来更高利益的无形资产。不过王杰西的说辞毕竟没有什么不得体之处，此事终究这样一夜结果。想想上一轮嘉世莫名失误输掉好局后，新任队长孙翔在新闻发布会上左一个不知道，右一句不清楚，仿佛闹情绪般的发泄，处事实在是远不如王杰西资深老辣。比赛结束第二天后，傍晚一过，微草战队又是全员组团一起进了荣耀第10局，上来就招呼君莫笑竞技场。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，叶修二话没说就喊了唐柔过来了。唐柔这几天也试着在竞技场有练过几手，但寻常玩家哪是他的对手，打得肃然无味，偶尔和叶修练过几把，让唐柔真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自己到底在干嘛。和叶修交手，他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进步，依旧像第一次交手时那样，想怎么输就怎么输。另外和包子入侵也打过数次，唐柔的赢面要大一些。包子入侵实在是一个起伏很大的选手，有时唐柔赢得一点都没意思，有时又输得十分无力。用叶修的话来说，包子入侵是一个不讲理论、不讲套路、完全按直觉战斗的家伙，有时瞎猫碰了死耗子，诡异的就赢了，有时死耗子没碰着，那就成了低级失误，十分弱智的就输了。叶修本来已经想着微草再来时让包子入侵也来试试手， 谁想今天包子入侵偏偏不在，只好还是和唐柔二人前往。数天的忙碌，车前子这边总算也是积累了一些材料供微草队员们消费。规矩照旧，还是先和唐柔一战。比赛结果出得很快，随后再找叶修。叶修却明显感觉到了难度的提升。这数天来，这帮家伙果然也不是闲着，已经有了很多极具针对性的思路。加上这帮家伙的账号也是有代练在练级的，此时个个都踏上了30级。这多了技能，就多了战术选择。散人在前期的绝对优势，随着等级的提升，却是在一点一点被蚕食着。换句话来说，散人这个职业20级就已经成型，之后的提升除了属性攻击方面的加强，技战术打法却是不会再有什么太大变化。而其他职业却因为不断有新技能学习，所以打法越来越是丰富。虽然最终的技能数量依然不可能和散人相比，但差距拉近却还是显然的。这情况早在当年散人当道时就已经验证过了的。当时就有人断言，随着等级上限的不断提升，散人至少是废物。最后的事实是，大家不用等到那一天，直接一个50级觉醒就把散人给废掉了。之后散人的话题完全被人遗忘，当初的一些研究也被人丢掉。如今叶修重拾散人这个职业，他也正需要好好验证一番。50级他是有把握，但之后的60、70级他也是仅靠经验做过脑补推断，真理毕竟还需要事实来检验。叶修脑中的许多思路也需要到了等级才能去尝试。不过眼下众职业选手的角色提升了一个阶段，个人也是好生研究了之前的败仗，此番叶修也是更加投入的应战。于是这一次每一场都会出现一些小波折，微草队员终于不再是被完全打压，大家斗志高昂，个个表示要将对手拿下。只不过虽然经过了针对性的研究，今天这一次微草战队还是从头输到了尾。至于最后阶段好像越来越有扳回的优势，那并不值得高兴。别忘了，他们这是车轮大战，十人轮番上阵，叶修又不像之前那么轻松，连战下来当然会有精神和体力上的疲惫。其实王杰西一开始希望大家二人组合来练习，就是考虑到这种情况，他是担心叶修状态被刷到下降后影响到他们的训练质量。起初两天大家不适应散人，输得惨烈，倒是没看到叶修状态下降，但现在有了针对性的提高了，如此车轮刷法果然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导致后面上阵的队员效果不算最佳。叶修这边的比赛王杰西只是看，又没有上阵，倒是跑去和唐柔打了好几把，这要来个不知情的绝对以为他这是泡妹子来了。王小姐这星期进步也不小啊。王杰西这话不是恭维，唐柔有天赋又有大人物指点，没进步才是怪事。只不过叶秋大神的一对一指导，这真是太奢侈了。 谢谢。 唐柔是进步了，结果正好又和那些家伙一样，一边让对手更吃力一边输。只不过在对阵王杰西的时候，唐柔还是有一种无力感。他也明白这人就像叶修一样，是水平比那些高手还要高出一线的， 对于他来说，暂时只适合仰望的存在。上次我提的是，唐小姐有没有考虑啊？几句打罢，王杰西问道。 哦，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改变主意呢。 是吗？那我继续保持期待吧。 职业选手的话，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军木校？ 唐柔忽然奇怪地问了一句。叶修的水平呢太明显了，对方要邀请，那么现成一个人才为什么会不要？他是退役选手，照规矩就算复出也要一年以后的。 哦，这样啊，职业圈的东西我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呢。 而且他年纪也已经偏大了，就算复出也顶多再打一两年的光景。倒是唐小姐你年纪还不大吧，前途不可限量呢。 好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年纪？ 从一个人的打法上大致可以推断出，你的这股冲劲儿、锐气还有心态，一看就处于职业选手的黄金年龄段，你应该是在20到22岁左右吧，希望我没有猜错。 嗯，猜得蛮清楚的。 如果是一般人，这个年龄才开始入圈，可能都有些晚。但唐小姐你有底子，如果能有系统的训练，再加上正规比赛的磨练，相信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高手。 那我现在呢？ 现在，恕我直言，现在的唐小姐，你还只是在单凭反应和操作在战斗。虽然意识上你已经被强行灌输了一些东西，但还需要大量的实战，将意识磨练成一种习惯，这需要系统专业的高水平训练呢。 原来如此。 所以我建议唐小姐如果有意的话，越早加入职业圈越好，打网游实在太埋没人才了。 好的，我会考虑，谢谢。 唐柔依旧是平静的答复。王杰西也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双方的对话又一次在平静中结束。回去那边又看完了军魔校的全部比赛，发现叶修状态明显下滑后，王杰西阻止了还想再试试的队员，停止了今天的特训。 辛苦了。 竞技场门口，王杰西干巴巴地对叶修表示慰问。 哎，一点也不辛苦，再来试场。还是算了吧，我会好好安排一下人手的，让你不要这么辛苦。 哼，你真客气。 应该的。那么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 嗯，真是个难缠的家伙呀。 看到这些人下线，叶修向唐柔感慨着。 怎么？ 我想借机多赢点材料的，但这家伙一看我露出疲态，立刻就终止了练习。材料他倒是不心疼，但却不想在状态下滑的我身上浪费时间呢。 这人真是理智的有些过头了。 我真是老了，不像你啊，连打了10个还是精神抖擞的。 哦，是吗？我看你其实是没什么斗志吧，那些三脚猫的家伙抬抬手就收拾了，换作是我也会越来越没劲儿的。其实你不是累了，你是腻了吧。 你的想法很有特点啊，不过遇到不是对手的人就没精打采，那个人确实是你才对。 我只是不相信一个连续游戏12个小时以上还可以保持高度集中力的人会在才打了10场比赛后就露出疲态，这不科学。 嗯，好吧，勉强算你说的有理。不过有一点我还是要强调，他们不是三脚猫，他们是去年的冠军队。 冠军三脚猫？ 这样好听多了。 两人正随意聊着，忽然系统消息提示，叶修点开一看，玩家一寸灰请求添加您为好友，是否同意？